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等人一起去找莱斯利，想从他那里找到案件的重要卷宗。陈宇这时才发现屋子里只有他和艾琳娜两个人，其余的人都已经和莱斯利先生出去了。他们离开屋子，穿过眼前的一片原野，来到了庄园后方，那里有一棵橡树，莱斯利先生和王腾他们就站在大树下面。 你终于醒了，侦探先生， 莱斯利说道。 布劳蒂警官刚刚已经回去了，现在轮到你们大开眼界了。 什么？陈宇一脸茫然。 你们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跟踪。放心吧，我们来的时候观察过了，没别人。 王腾接话道， 你是要表演什么魔术吗？ 莱斯利露出得意的神情， 这是我毕生的心血，我曾经在橡树下不饮不食长达3天，后来因为身体虚弱无力吃了一颗橡果，就在这一瞬间我得到了我这一生中最伟大的知识，就是连接动物与植物。我创造出了一种方法，简单的说，是将一部分乌鸦的基因转接到捕人藤上。捕人藤是巴拿马地区的一种植物，本身具备捕猎的能力，然后通过模拟乌鸦的脑电波将其放大，对整株植物进行刺激，最终就能让这棵树听我的指挥。 陈宇问道，可是动物的基因能和植物的基因结合吗？ 当然可以，在基因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和植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莱斯利说道。 不过这样一来，整株植物的细胞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细胞壁的，这就是乌鸦和捕人藤的混种。我在捕人藤的表皮下面放入了能充分吸收脑电波的芯片，这样能更好地接受脑电波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那这个混血品种的名字 是不是叫做智慧古藤？陈宇问。他想起《幻世真如传》里描写过类似的生物，名字就是智慧古藤。 哦，你猜中了，就是这个名字。对，它的确叫智慧古藤，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 可是我不明白，这个和我们要寻找的卷宗有什么关系啊？肖恩问。 难道这个藤子会张开大口，从里面把卷宗吐出来？ 你的猜想已经很接近了，看着吧。 说着，莱斯利拿出了一台仪器，开始发出大量的乌鸦的脑电波，在场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们亲眼看见了在橡树的后方一根如蟒蛇一样的长长的树藤在蜿蜒爬行。它并不完全像捕人藤，它的表皮有点像树皮和肉皮镶嵌在一起，看起来有些恶心。它的末端就是用来捕猎的口，现在变得有些细长，又像是鸟喙，周边有很多须瓣将其包裹起来，它的周围的一些枝杈也跟着爬了过来。 你们想看他做什么啊？让他们给你们行个礼吧。 莱斯利说着，开始调控脑电波的量与形态。大约几秒钟以后，这棵树藤直立了起来，对着他们深鞠一躬。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像看到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 莱斯利先生，这算是什么呀？圣像树的智慧？德鲁伊教徒的魔法？ 李耀杰问。 魔法就是潜在的科学，这的确是神圣的橡果给了我灵感。信仰是能带给人灵感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好了，现在你们睁大眼睛。 说完，他带着众人来到了旁边的一片树丛前，开始重新操控释放脑电波的仪器。很快，从这片树丛的一侧又爬出来一根树藤，它周围的须瓣逐渐打开，中央像鸟喙一样的口渐渐露出来。 莱斯利先生，等一下！ 王腾突然压低了声音用中文说。几个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就连莱斯利先生也不再说话。他立刻关闭了仪器，那根捕人藤便合上了嘴，软软地趴在了地上，一动也不动。 你确定？ 李耀杰用中文低声问。 没错。 那好，你们听我的。艾琳娜，你3点钟方向。你，王腾，11点钟方向。陈宇，6点钟方向。小恩，你是9点钟方向。剩下的交给我。1、2、3。 李耀杰说着，猛一转身。正好对着他的左侧，艾琳娜瞄准了3点钟的位置，王腾和陈宇分别同时对准11点钟方向和6点钟方向，肖恩也随即对准9点钟方向举起枪，一瞬间5枪齐发，分别将埋伏在周围的5个人全部击中。这5个人都是蹲在树干上的，其中3个人从周围的3棵树上纷纷掉落下来，被一击毙命，另一个被打中了腿，从树上跌落下来。刚准备捡起掉在地上的枪，王腾随即又补了一枪，将其击毙。另一个直接被打穿脑袋，倒在了树后。 还没完呢，还有杀气，快趴下！ 王腾说着，所有人都跟着趴了下来，连莱斯利先生也抱着仪器趴在了地上。果不其然，还有一个人藏在树后。一声枪响，子弹就从他们上方划过。 我知道方向，但他躲在树后。 李耀杰说着，指着前方的一棵树。话音刚落，一个人影闪出，一颗子弹瞬间射出。陈宇能听见从头顶上空掠过的一阵尖锐的呼啸声。 让我来。 莱斯利说着，开始操控他手中的仪器。大约过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一条如绿色长蛇一样的树藤突然窜出。那个人瞬间被缠住了脖子，倒在地上拼命挣扎。然而这根捕人藤在莱斯利先生的操控之下，如同一条巨型的水髯，越勒越紧。那人喉咙里只发出一些细微的嘶哑声，最终 又拼命挣扎了几下，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地上。而那根捕人藤依旧不肯松开，直到确定这个人完全断了气，莱斯利先生又操控了仪器，捕人藤才缓缓松开。啊，好了，六个人全部完蛋了。王腾说着第一个站起来。过了几秒钟，没有人对他开枪，其他几个人才松了口气，也纷纷站起身来。 果然还是有潜行者在附近，就等着我拿出档案。 莱斯利先生说着继续调控仪器，原本那根瘫在地上的捕人藤再一次张开鸟喙一样的嘴，从里面吐出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面则是折叠好的卷宗。 现在好了，这棵树藤终于不用再忍受如鲠在喉的痛苦了。 说着，莱斯利先生把玻璃盒子取出来，这颗杂交的捕人藤没有接受任何指令，自己就缩了回去。他看起来的确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接着又有几根捕人藤纷纷爬了出来，开始缠绕着六具尸体，这一次他们可以好好的享用一顿美餐了。几个人走进屋里，莱斯利手里拿的玻璃盒子上面覆盖了一层绿色透明的粘液，他用清水洗净，然后打开玻璃盒子，取出了卷宗。 王腾老兄，之前我的话收回，看来你的这种直觉的确很灵啊，最起码今天救了我们所有人。 肖恩说道。 还有你，讨厌的家伙，没想到你一下子就能看清楚这些人的方位。 李耀杰哼了一声。 很简单，周围的树并不多，但很集中，后面的那一丛树树干太细，没法蹲一个人，所以他们只能蹲在周围的橡树上，而其中有几棵橡树还不够粗壮，所以只有你们刚才瞄准的那几棵树可以藏人。何况在这几棵树的树干前方都有一丛茂密的枝叶，作为隐蔽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我预测他们会躲在这几棵树上，只不过最后一个躲在树后的人会一直没看出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一个还是靠德鲁伊的魔法， 肖恩说， 这一次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这没什么， 莱斯利先生说道， 你们看，这上面记录了案发时间，被害者拉尔夫·克莱的指纹， DNA 鉴定报告，以及拍到的嫌疑人扎伊采夫的照片，不过没有扎伊采夫的 DNA 和指纹。当时是在夜里，监控录像拍摄扎伊采夫是用了一种古怪的武器释放出某种能量，因此并没有采集到扎伊采夫太多的信息。 艾琳娜说道，我马上就得离开，我想还有潜伏者会陆续过来，我们再留在这里会有危险，莱斯利先生也会有危险。 他们在爱丁堡得到了线索，然而陈宇并不能确定，因为在不同的宇宙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偏差，他必须要将每一个被害者和杀人者的信息全都采集，才能够得出结论。 我们现在就去机场，飞往莫斯科，这个扎伊采夫是在莫斯科被害的。 那刚才得到的线索有用吗？ 王腾问。 我想应该是有用的，当我列出一张完整的表格，也许就能找到其中的玄机了。 好，票我来帮你们搞定，你们把武器收好，检查人员那里我会打招呼的，到了莫斯科也没事，不用担心。现在你们整理好东西，我送你们去机场。 莱斯利先生很开心地说道。后半夜他们来到了机场，天还没有亮，他们就告别了莱斯利先生，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中午左右他们抵达了莫斯科，倒计时269天。 他们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发现这里透着一股异常的荒凉。虽然是俄罗斯首都，虽然依旧人头攒动，但并不热闹，反而在一些本地人的脸上看见的是紧锁眉间的愁云惨雾。 这儿的气候确实很糟啊， 王腾说， 一会儿天就黑了，我们是就近找警察局查一下，还是先找个餐馆吃饭？我比较赞同后者。 陈宇拍了拍王腾的肩膀，对，既然天气这么冷，去警察局转转才能暖和起来。艾琳娜是个语言天才，这群人当中只有她一个人懂俄语，她向路人打听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附近的警局。招待他们的警官叫伊格洛夫，当他们亮明了身份，伊格洛夫说， 我知道时空安全局，你们要调查的扎伊采夫在很多年前就死了，就死在他的家里，是中弹身亡的。当时我们找了嫌疑人遗留下来的毛发，根据 DNA 鉴定是英国人拉尔夫克莱，但是拉尔夫克莱几乎是同时死在了英国。 这个扎伊采夫是做什么的？艾琳娜问。 他是研究生物能源的科学家，他家里的电脑也被黑客入侵过，之后系统完全瘫痪了。 伊格洛夫说道， 很显然凶手是为了盗取他电脑里的一些信息，或许和他研究的科学有关。 我们需要被害人以及嫌疑人的 DNA 鉴定，艾琳娜说，您这里有吗？ 有，不过保险起见，你可以把时空安全局在这里的分部地址告诉我，我直接转发过去。 伊格洛夫说。艾琳娜把伊格洛夫的话翻译了一遍，他们之间互相看了看，都有些犹豫。伊格洛夫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一点都不着急。艾琳娜说，伊格洛夫先生，请你还是直接把卷宗给我们看一下，因为时空安全局的 EIPU6 分部其实也没有固定地点，而且潜行者有专门的黑客入侵各地的网络，如果你直接发送过去一定会被盗，不如直接交给我们比较好。 那你们有总部的联系方式吧？ 伊格洛夫又问。只有他们联系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艾琳娜说。所以伊格洛夫先生，请你直接把卷宗给我们看一下，或者是给我们拷贝一份。伊格洛夫这会儿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摇了摇头断然说， 不能，对不起。 伊格洛夫先生，这个很重要，这关系到各个平行宇宙之间的安全，琳娜着急地说，请你把当年的卷宗交给我们。伊格洛夫再一次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但最终还是说，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们。 他们只得离开警察局。此时天色已黑，他们在附近一家餐厅里用餐。伊格洛夫不肯把卷宗给我们，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些古怪，艾琳娜说。他让我们把时空安全局在这里的分部地址告诉他。 李耀杰接话， 我想啊，他也许是潜行者组织里的人，专门在这里拦截我们，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些线索，从而瓦解时空安全局在这的势力。 李耀杰接着说， 陈宇，把你的电脑拿来，我来查一下这个伊格洛夫。 陈宇把电脑递给了李耀杰。 总之，如果这里面有古怪，我们今晚都得小心点，最好找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过夜，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在半夜对我们发动偷袭啊。 那你说去哪儿好？ 克里姆林宫啊。 陈宇打趣地说。 哎，你查到了吗？ 肖恩问。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伊格洛夫，莫斯科警局阿尔巴特大街分局的局长，看起来没错，是本地人。 李耀杰回答。 看起来人是对的，但是这个伊格洛夫也许已经暗中加入潜行者组织了。